唯一让任小素没有觉得意外的是，杨小锦的试卷每科都是140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江武发卷子的时候就问，哪份卷子是班长任小素的，哪份卷子是学委任小素的。结果任小素趁着杨小锦不在，就很不要脸地领走了分数高的那一份。江武有点疑惑地对任小素说道， 那份卷子的字很秀气啊，看起来不像你的字吧。 然而他忽然看到卷子上写名字的地方写着高三七班班长任小素，江武松了一口气， 还真是你的卷子啊，没想到你考的分这么高。 这下子反而轮到任小素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据说当天下午，其他班的一个女孩满高三年级的寻找着任小素，想要纠结同学来打她。结果一大票人到了任小素他们班级门口，就全都被任小素的其他同学挡了下来。当时外班的同学还有些疑惑，这个班级挺团结的呀，可你们保证他永远不会落单吗？然而任小素这些同学诚恳地说道，挡住你们是为了保护你们，懂吗？李默当场就不服了， 你们班的任小素明明自己什么都不会，却故意让我抄他的卷子，害我所有的科目都只考了40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情吗？ 任小素并不在班级里，他的那些同班同学们面面相觑后忽然说道， 你是不是搞错了？任小素这次考试考了560分啊。 这他妈就更不是人干的事了好吗？ 此时任小素已经无心上学了，也无心去关注学校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因为他知道就在这几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如今这一切都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当他成为超凡者之后，就注定视野会和普通学生不同，那些学生还想着该如何度过这个假期，而任小素已经开始思考自己该如何在这场混乱中活下去。让黎墨抄试卷的任务完成后，宫殿奖励给任小素 1.0 的敏捷。如今任小素的力量是 8.5， 敏捷是 6.1， 但这次的危机恐怕不是多出一点敏捷就能有什么改变的。任小素更加期待的是收留东富南那个任务完成后，宫殿会给他什么奖励。要知道上一次的支线任务奖励可是黑刀啊，如今支线任务这四个字在任小素心里就代表着高品质奖励。其实不只是杨小锦忽然失踪了，就连罗兰也很多天没有来过店铺，街上的李氏财团作战人员一点一点减少着，最终只剩下了私人部队和秩序司的人，一切都很反常，可是气氛却越发的平静。任小素站在店铺门口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间有个人经过的时候往任小素手里塞了一张牛皮纸信封，他退进店铺里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赫然是一片泛黄的银杏树叶和一封短信。这是罗兰找人给他送的情报吗？为何还如此神秘？任小素打开一看，信纸上写着113壁垒方向大量实验体失踪，疑似正在奔袭109壁垒途中，三天之内务必想办法离开壁垒。这信里没有提怎么离开，但对于罗兰来说能及时给出这样的提醒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毕竟大家的交情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厚。只是让任小素眉头紧锁的是信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来庆氏财团对于实验体到来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那些实验体是疯了吗？为什么忽然就要攻击109壁垒了呢？不管怎么样，恐怕这壁垒里三天之内就会有重大的变化，那些觊觎研究成果的人一定会在三天之内动手。不过大家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只是不知道谁会先动手拉开这场混战的序幕而已。任小素转身对王富贵和小玉姐他们说道， 该离开了，开始收拾东西吧。 王富贵摸着刚刚擦干净的柜台惋惜道， 这么好的店铺啊，没想到 又得跑路了。 任小素笑道。 怎么，舍不得？ 王富贵苦涩地笑道。 那倒不是。小素，你意识到了没有？这100多座壁垒已经屹立在废土之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今年却接二连三地出事，这不是偶然，而是真正的乱世要卷土重来了。 壁垒里的居民似乎还没人知道实验体已经从113壁垒失踪的消息，街上的所有人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该上班的上班，该买菜的买菜，该跳广场舞的跳广场舞。晚上的时候，任小素已经和王富贵他们各自分配好了任务。不过有点意外的是，早上就有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了门口。车上下来两个青年对任小素说道： 我们来带走货物，杨小锦说与您约定好了。 这两人说的货物恐怕就是东富南了。任小素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因为这事儿只有他和杨小锦知道。他好奇道： 你们是杨小锦和洛新宇的同伴吗？ 结果这两个青年相视一眼笑道： 我们还不够格，您就不用多问了。 什么情况？任小素有点纳闷，杨小锦他们的组织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好像还有很多层级似的。不过时间还没到，任小素此时迟迟等不到宫殿宣布任务完成的声音。他看了一眼手表，似乎距离7天整还差半个多小时。任小素看向两名青年说道： 你们现在还不能带走他，得再等一会儿。 两名青年疑惑道： 为什么要再等一会儿啊？您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 任小素心说，也不能告诉你们是因为任务没完成吧。他想了想说道： 对，很重要，你们先到后院等吧，我给他再交代点事情。 没过5分钟，这两名青年便在后院里看到已经有些消肿的东富南老老实实坐在小板凳上，而他对面的任小素认真说道： 相信你最近已经通过劳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天呢就把你移交出去了，希望你在那边好好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超凡主。 这一交代就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两名来自暴徒的青年当时就震惊了，这他妈是等一会儿？他们原本以为任小素可能就说一两句话，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能说这么久。这东富南到底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才需要经历这么漫长的思想教育？眼瞅着东富南的表情正在逐渐崩溃，任小素这边终于听到宫殿说道： 支线任务完成，已解锁自动售货机内新商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松了口气，终于拖延到这个时候了。东富南见任小素终于停下来之后，激动得差点痛哭流涕。之前陈无敌说任小素是他师父，东富南还不信，没想到这任小素是真的跟唐僧一样啰嗦呀。任小素乐呵呵地对两名青年笑道： 行了，你们可以带走他了。 两名青年看着此时东富南一脸期待的模样，他们心说这可能都不需要前期的感化工作了，他们觉得自己只要能把东富南从任小素身边带走，他就已经很感动了。等东富南被带走后，任小素才有机会去看宫殿内的自动售货机。只见自动售货机的透明橱窗里已经多了一个新格子。任小素看着橱窗里的东西有点疑惑，那玩意儿看起来像是一副扑克牌。好不容易完成个任务，你给我弄一副扑克牌什么鬼？让我去跟王富贵、严六元他们打斗地主吗？扑克这东西在这个年代也一样是全民娱乐的方式之一，所以任小素尝试着投进去一枚感谢币，结果这自动售货机的货物出口竟然只掉出来一张梅花三。 等等，这扑克拿到手里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啊，你爆裂什么爆裂？而且人家卖扑克都是直接卖一副，你压一枚感谢币就卖一张啊。任小素不信邪，他又投进去一枚感谢币，结果这次出来了一张方片五。他惊愕地抬头看了那自动售货机一眼，他仿佛想到什么似的，又快速投进去了十多枚感谢币，这次出来的牌就多了。而任小素看一眼售货机上的爆裂扑克四个字，然后再看看自己手里刚刚凑成的四个三，终于陷入沉思。第二天，任小素和王富贵便出去分头行动。这109壁垒有两个闸门，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113壁垒在109壁垒的东北方向，所以如果实验体抵达的话，那么一定是最先到达东门。而任小素则让王富贵去西门旁边租个院子，他们今晚就搬过去住，这样一来万一出点什么事情，他们也好从西门逃走。然后剩下的就是采购物资了。提前知道灾难即将到来的情况下，任小素觉得绝不能像上次一样仓皇跑路，这次该准备的物资一样都不能少。但在此之前，他们最需要准备的是现金。其实大家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黑药才刚开始卖没多久，老王手里的消炎药也没来得及全部变现，所以任小素觉得最迫切的事情是兑换黄金。之前他担心兑换黄金暴露身份，然后遭来秩序司的追查，所以就一直迟迟没有把黄金变现，毕竟万一让罗兰怀疑到他怎么办。但现在任小素不用担心了，他都要离开这座壁垒了，他还担心什么？而且许贤楚已经在壁垒里露过面了，那许贤楚在109壁垒把黄金变现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一天的时间，任小素戴着鸭舌帽走了十多家金店，他在每家卖的黄金也不过是100克左右的小金条而已，按照壁垒里的金价大约价值4万多元。虽然他出手这金条100克对于金店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不会引起什么注意，但非官方融出来的金条就有点引人注意了。平常人谁闲着没事会融金条出来？通常来卖金子的人都是直接卖的首饰。可任小素有什么办法？他如果不融成金条，那氧化过的金首饰恐怕更加惹眼。所以他一离开店铺，有些金店的老板就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秩序司。而最后一家金店的老板看着手里的金条有些迟疑。 您是许贤楚？ 任小素大惊失色。 你怎么知道？ 说完，任小素转身就跑出了金店，一副仓皇失措的模样。当任小素走完十来个金店之后，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多达43万了。说实话，今天一天赚到的钱恐怕比他这一辈子前17年加起来都要多。他还是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富裕，这壁垒里恐怕大部分人的一家积蓄也就这么多钱吧，甚至可能还没有他多呢。然而就在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检测到宿主身上的金钱超过解锁收纳空间权限，是否解锁？ 任小素愣住了，之前在静山里的时候就解锁过一次，当时是用20000现金兑换了1立方米的收纳空间。当时任小素就知道这空间应该是可以继续解锁的，但他不确定解锁下一集需要多少钱，只能等着宫殿再次通知。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就算任小素再喜欢钱，他也明白钱这种东西跟随身可以携带的收纳空间相比，肯定是收纳空间更加重要一些。而且他们马上就要逃亡了，如果收纳空间大了，他就可以轻松带上更多的物资，更多的干净水源，万一再遇到残酷的遗迹，那他还可以找更多的黄金呢。只不过任小素想不明白的是，庆氏的钱也可以换，李氏的钱也可以换，你这宫殿倒是哪家银行的货币都要啊，可你一个宫殿要钱干什么？ 你能告诉我你要钱干什么吗？ 任小素在脑海中问道。宫殿说道， 无权限告知。 你其实就是见不得我有钱吧？ 任小素好奇道。宫殿说道： 无权限告知。 任小素沉思了半天， 那你说冥币吗？ 这次宫殿直接不说话了。 呵呵， 任小素不开心了， 人家地府发行的货币就不是货币了吗？你是不是看不起地府？ 他寻思着，这宫殿要收冥币的话，他现在搞不好能给收纳空间解锁到最高级，可惜了呀。任小素不再犹豫，在脑海中说道： 解锁。 下一刻，只见宫殿里原本只有一立方米的收纳空间立刻向外扩张了出去，然后任小素便眼睁睁看着自己43万现金变成了15万。等等，任小素震惊了，怎么少了这么多钱呢？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收纳空间，大概计算了一下，这空间大概大了有14-15倍的样子。稍微心算了一下，任小素就立刻明白了，这解锁空间的体积与金钱恐怕是对等的。开启一立方米的空间等于20000现金，增加2立方米的空间等于40000现金，增加4立方米的空间等于80000现金，增加8立方米的空间等于16万现金。所以这次任小素花费了28万的现金把收纳空间给扩充到了15立方米。任小素咂巴咂巴嘴，这空间还挺水呢。如今他手里还剩下15万，任小素觉得如果只购买逃荒物资的话应该足够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次逃亡是有充分准备的，一个人想要在荒野上生存都需要哪些东西呢？任小素来到杂货铺里，光是盐就买了10几袋，其他的糖、压缩饼干更是不计其数。杂货店的老板一看，这是来了个大客户。老板笑道： 你买这么多盐、糖、粮食干什么？寻常人家可买不了这么多东西啊。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有备无患。 老板乐了： 早些年的时候，有人跟你一样老说壁垒里不安全，一定要备好物资什么的，结果等东西都放坏了也没见壁垒有什么事儿。你看这壁垒几十年了不好好的吗？ 我这是居安思危。 任小素看了老板一眼： 小伙子，我真的劝你别买那么多，回家再给放坏了怎么办？ 老板劝道。任小素心说，这老板心地还行啊，竟然不劝人买东西，反而劝自己别买。不过任小素总不能告诉老板未来几天壁垒一定会出事吧，说出来别人也得相信才行啊。老板见任小素这么一意孤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等任小素结账离开后，他对店里的店员笑道： 这小伙子我看是疯了吧，你看好吧，他这些粮食啊，放家里几十年恐怕壁垒都不会有事儿。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杂货店，任小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也是一样。掌柜的一看他竟然要买这么多药，都有点不理解。任小素买的药也是有针对性的，消炎药他肯定不需要了，但抗病毒的利巴维林是有用的，抗真菌的酮康唑是有用的，止泻方面的蒙脱石散在荒野上也是必需品，尤其是这止泻。在荒野上如果饮食没注意，搞不好拉肚子一拉拉20多次能直接给人拉死。剩下的则是工具类，锤子、锯子、铁锹、钳子、绳子、塑料桶、卫生纸、牙膏、牙刷、肥皂，以及几个人的双肩包、几十盒火柴、指南针、毯子。任小素足足采购了一天的时间，这得是在荒野上生存过的人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如果一个人从未在荒野上生存过，恐怕能想起来要带的东西就是食物、水、刀之类很笼统的概念，然后到了荒野上立马就慌了。这一天的时间里，任小素因为购买量大，所以经历了很多次质疑，但他从未解释过什么。他没有再回店铺，而是坐着电车直接去了壁垒最西边租好的院子， 严六元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坐在电车上的时候，他还听到车上有年轻人说，过几天啊，这边要举办小型的音乐节，据说某某男神某某女神都要来演出。有人小声说着壁垒里那些明星的八卦，比如他们听说那个叫做知了的女明星喜欢做菜，比如他们还听说那个叫做方玉静的女明星其实早些年是学中医的。电车迎着夕阳余晖在铁轨上轰隆隆地行驶着，天际黄色的光柱透过云层缝隙从苍穹之上投射而下。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跟音乐节之类的词汇有些格格不入，眼前繁华与安宁的一切仿佛都即将在他眼前毁灭。任小素并不是那懵懵懂懂众生之中的一员，他知道实验体即将到来，他知道各个势力都准备在三天之内与李氏财团开战，所以他做好了准备。可能整个壁垒到时候都生灵涂炭，但任小素自信他一定能比别人占得先机。可是想到那么多人会死去，任小素忽然觉得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个时代本身就带着悲情的色彩。到租好的院子里时，任小素忽然愣住了，因为江武也在。严六元在任小素身旁小声道， 我带江武老师来的，其他人咱们可以不管，但江武老师他们还是得提醒一下。 任小素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事儿你没有做错。 其实就算严六元没有去通知江武，任小素明天也会去的，不过他得跟江武说清楚。 江老师，这壁垒恐怕马上就不安全了，我们在这里租个院子是为了方便跑路。 江武把自己的头发挽到耳朵后面轻声说道， 我明白。 你没有疑问吗？ 任小素好奇， 比如危险是什么，为什么严重到需要跑路？ 江武笑道，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这么做的理由，之前我们就是跟着你才活下来的，那么现在你判断有危险，我们没理由不相信啊。 这一整天的时间任小素几乎都在面对质疑，如今有人信他还让他挺意外的。 江老师，你可以带着学生来我们这个院子里暂住，但提前说好，屋里地方不够，你们只能睡在院子里的地上，而且逃命的时候我们可不会给你们提供食物，大家还是各跑各的。 我明白。 江武点头。任小素虽然本着善意想要帮江武一把，但他绝对不会冒险让别人拖累自己逃命的速度。能够让罗兰都准备跑路的实验体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任小素寻思着，这实验体的数量可能比他们之前想象中的还要多。这时候江吴看向任小素他们停在院子里的好多自行车， 你们是打算骑自行车走吗？ 是的。 任小素点头道， 所以到时候我们逃命的速度肯定会快一些，你们可能就跟不上了。 这壁垒里一辆自行车少说都得上千块，这年头只要跟钢铁联系在一起的物资基本上都是非常稀缺的。虽然学校刚给江吴发了工资，而且学生的补贴也发了下来，但买点逃命路上的物资还行，想买辆自行车就不够了。江吴犹豫了半天，他原本是想要借钱的，可最后思来想去还是没有开口，毕竟他有什么理由让任小素借钱给他买自行车呢？任小素无意中说道， 其实隔壁几十米就有个自行车店，你可以等壁垒出事的时候找他借一下。 严六元当时就震惊了， 哥，你确定你说的是借这个字？你有准备还吗？ 任小素沉默不语，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此时江武摇摇头， 那会教坏学生的。 任小素不吭声了，他寻思你要这么有正义感肯定是没错的，之前任小素愿意帮江武不就是因为江吴身上的光辉吗？但这就有点爱莫能助了，任小素也没什么办法。只听江吴说道， 不过我知道壁垒里有租自行车的车行，一个月90块钱，只需要压着居民身份证件和300块钱， 我可以先把车租出来用着。 300块钱肯定是不够自行车钱的，但平日里压着居民身份证也不怕有人跑了。毕竟壁垒是有封锁的，想跑也跑不了啊。而江吴他们每个学生手里都有600的补贴，租车之后还能有剩余的钱买逃命路上的物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小姐，而109壁垒的居民身份证也马上没用了。不过任小素好奇道， 这租车和借车有什么区别吗？我们都知道车肯定是没法还了。 江武低声道， 总归是补偿店家一些了。 任小素还是好奇， 这也会教坏学生的吧。 江吴忽然坚定道， 那我就不告诉他们。 任小素看着江吴在想一个问题，这是伪善还是真善。这位女老师说话时，任小素能看出她心中的挣扎。江吴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人，之前来109壁垒那场逃亡里，他如果不是真心救学生，那些学生也活不到现在。而此刻他为了让学生能够有工具逃命，江吴甚至愿意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他不把这事告诉学生，便是他决定把这一切罪都加在自己身上去背负，让学生们继续坚守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任小素很难评价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卑劣还是伟大，他也没有资格评价。就在此时，一个清脆的笑声很突兀地响起。 不就是20多辆自行车吗？我们暴徒钦佩江老师的为人，这20多辆自行车我们赞助了。 任小素顿时一脸震惊地转头看向声音来处。他们所在的院落并不独立，而是和其他住户并排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后院的隔壁就是别人家的后院。此时任小素便看到洛心雨趴在院墙上笑道， 任小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呵呵。 任小素黑着脸，这他妈还真是惊喜啊，他们租的这个院子竟然在洛心雨他们隔壁，这么巧的吗？不过任小素知道洛心雨他们应该是先来的，因为老王原本就想租隔壁来着，结果房东说隔壁早一天就租出去了。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巧合，因为很多势力恐怕都知道实验体要来的消息，所以大家就集体住在了最适合逃跑的位置，这事都想到一块儿来了呀。任小素问道， 杨小锦呢？ 洛心雨笑而不语。这下子直接给任小素笑得心里发毛，你笑得这么诡异干嘛呀？任小素问道， 这周围还住了哪些势力？ 罗兰他们也住在这附近。 洛心雨盘点着， 火种公司的人可能都已经被你弄死了，所以没见到。杨氏呢，就隔着一条街。 果然都在这里啊。这时洛心雨忽然质问道， 你提前怎么没说你们把东富男的牙给崩了呢？ 任小素愣了一下， 他想咬人结果自己牙不结实怪谁？怎么不能重新长出来吗？ 洛心雨没好气的， 你牙掉了还能重新长出来啊？他以后只能吃素了。 吃素？任小素沉思道， 吃素是指以后只能吸植物人的血了吗？ 洛心雨挑挑眉毛，神他妈吸植物人。 我是说他只能喝接好的血，没法咬别人了。 哦。 任小素真是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他乐呵呵笑道， 那还可以换换口味，喝点牛血猪血啥的，喝一头猪的血就增长一猪之力。 其实洛心雨之前也并没有多同情东富男，毕竟东富男也并不是什么好鸟，但让任小素总觉得这洛心雨纯粹就是闲得没事干，在这消磨时间呢。任小素原以为杨小锦晚上会回到这里来， 结果晚上的时候，杨小锦并没有回来，洛新宇反而也出去了。他感觉有些不对劲了，这一定是混乱将起之前的征兆。没一会儿，有人送来了洛新宇承诺的自行车。任小素跟家里人交代了一声就出门了，他怀疑哥哥势力，今晚就要对李氏财团动手。任小素一边往外走一边思考，如果真要动手的话，会发生在哪里？那所大学吗？他趁着夜色朝那所大学赶去。之前有人给任小素形容过，说大学是一片绿荫般的公园，那里的学生可以在清脆的校园里散步生活，学校里面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派祥和与宁静。然而当任小素看到那所大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只见校园门口已经拉起了锐利的反装甲路障，学校里面也有无数的掩体工事，李氏财团的作战人员在里面巡逻着，每个人都面色冷峻地打量着周围。这哪是什么公园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军事基地。难怪之前罗兰搞了那么多事情，李氏财团都没怎么理会。原来李氏驻扎在109壁垒的军队都集中在这里了。到底是什么研究成果才会让李氏财团宝贝成这个样子？这大学校园并不在僻静处，周围还是人来人往的壁垒居民，街边的商贩也都跟往常一样。然而就在此时，忽然有个身穿便衣的汉子来到任小素身边。任小素一眼就看出来对方肋下藏了枪械。那汉子似乎是看到任小素一直朝校园里观望，便注意到了他。 哎，小伙子，你来这是干什么的？ 任小素心说，这大概也是李氏财团的人，没想到就连外围也防御得这么严密。他解释道， 这是大学啊，我来做研究的。 那汉子笑了， 你觉得自己像搞研究的大学生吗？ 任小素不乐意了， 我去当研究材料不行吗？看不起谁呢？ 顿时间，汉子给周围打了个手势，好几个便衣一起围了过来。可就在此时，一个从这里经过的行人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枚手雷扔下校门。扔出去之后，他并没有逃跑，而是从怀里掏出手枪，开始朝周围开枪，毫无目的，仿佛只是为了制造混乱而已。任小素趁着混乱，想要赶紧找掩体躲藏。他心说，这他妈谁的人，也太莽了吧。校门外枪声密集起来，仿佛一锅冷水忽然就沸腾了似的。那些之前还好好做生意的商贩忽然都冲了出来，将那群便衣全部射杀。只是混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些杀手在杀掉便衣后就开始短暂的后退，然后任小素便看到好几辆货车从街道的尽头拐了出来，一头撞向校门。如果只是几辆货车，肯定难以对着防御严密的学校造成什么影响。任小素忽然转身就跑，他怀疑那些车里装满了炸弹。几名杀手注意到了任小素，其中一名杀手正巧在任小素的退路之上，他抬手便开枪射击。只是当他扣动扳机的那一瞬，任小素快如鬼魅似的一晃，那枚子弹就已经落空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一刻，任小素身体里的每一根肌肉都拉扯到了极致，强烈的力量感散布在他的四肢百骸。那杀手愣住了，这是什么速度才能连子弹都可以躲？还没等这名杀手再次开枪，他忽然看到视野里的任小素竟是如箭一般已经跨步来到他的面前，出拳。这一拳砸在了杀手的脖梗处，杀手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就听到自己脖梗的骨骼发出爆裂声，只一拳就打死了一个人。旁边的杀手看到这一幕就想要开枪射击，结果还没等他们抬手，不知道从哪飙射而来的子弹就将他们打成一蓬蓬血雾。巨大的血腥味漂浮在空气里，风一吹，那空气里的血就像是一朵红色的云一般飘散着。只有狙击枪才有这样的威力。任小素豁然抬头朝远处的一栋高楼看去，他看到一个少女举着硕大的狙击枪。而此时月亮初上， 刚好到达楼顶高度，停留在杨小姐的身侧。那狭长精致的新月就像是少女的陪衬。忽然夜色里有钟声从遥远的壁垒中心传来，那一声声撞钟辽阔悠远。可是任小素愣住了，因为晚上18点之后不该有钟声的。当钟声响起的前一刻，李神坛身穿魔术师礼服站在远处街头微笑着，他面前放着一个帽子，帽子里已经有一些零钱了。他开口对围观的壁垒居民笑道， 催眠之神奇就在于它可以帮助各位掌握自己潜在的意识。你们有没有某天想要睡到凌晨3点，结果没有闹钟，自己也会偶尔准时醒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老人能徒手接住从7层楼上掉下来的孩子？ 李神坛顿了一下说道， 潜意识是什么？人脑由140亿个脑细胞组成，它其实可以存储50亿本书的信息，可你明明刚刚还记得的事情现在却会忘记。有人在帮你管理身体，可你却无法管理它。 李神坛笑道，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 围观的群众里忽然有人问道， 那管理潜意识有什么用啊？ 李神坛笑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可以控制潜意识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超凡者，不是成为神明。 说着李神坛便轻轻一抬，就将路边的一辆车子抬起，仿佛那辆车是纸做的一般。旁边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便惊呆了，有人开始往李神坛的帽子里扔钱，也有人去查看车子有没有问题。可就在这个时候，夜色钟声传来，李神坛笑道， 游戏开始了。 当那钟声震荡开了的时候，这壁垒里有数不清的居民忽然呆傻地站在原地，然后犹如行尸走肉般朝那所大学的方向缓缓走去。他们一开始走得很慢，但渐渐的速度却越来越快，直到所有人开始发足狂奔，那速度甚至逐渐超出了普通人类的短跑记录。这短跑的每一个人都仿佛透支着自己的生命。一个肥胖的居民跑着跑着就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而原本就体型消瘦的人皮肤表面则渗出了血珠。他们不顾一切地狂奔着，脑子里只剩下李神坛留给他们的指令，而那钟声就是催眠的信号，宛如神的旨意。李神坛弯腰捡起地上的魔术师礼帽戴在头顶，零钱洒了一地，他却没有去管。这青年走在已经清冷的街道上，身边仿佛追随着整个因怒火而燃烧起来的地狱。今晚是李氏妻子送给李氏的一份礼物。任小素躲在大学门口的阴影里观望着。109壁垒的整个西城区因为李神坛这个不确定因素出现，顿时陷入了莫名的疯狂之中。这一刻身在制高点的杨小姐看得最清楚，在这个本该华灯初上的时间点，她眼睁睁地看着这城市里有几乎1/5的人开始向那座大学冲了过去。那地面上的人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成群地在街道上狂奔，如同一群野兽。之前她对任小素说过，一旦这个恶魔耳语者被放出来，那么整座壁垒都会走向未知。没人能预判到底会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方向发展，而如今这结果毫无疑问是猜测中最坏的那一个，甚至很多人都没敢想象对方仅仅是一个人就能制造出如此巨大的混乱。这是超凡者崛起的时代，很多财团却依然忽视超凡者可能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改变，而李神坛则用实际行动告诉各方势力超凡者到底有多么惊人的破坏力。强大的个体正在逐渐超越群体的力量。 只见那些人群将要抵达大学的时候竟然再次提速，有些身体差的人甚至跑到半路就已经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可后面跟着扑过去的人就像是没看到有人倒在地上似的，从这倒地之人身上踩着便继续朝前冲去。那所大学里负责防御攻势的李氏财团作战军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不是他们心理素质不够强，而是他们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在人间看到这一幕地狱景象。负责指挥防守的军官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当即下令开火进行第一次警告。作为李氏财团的人，他下意识的选择是警告而不是射杀，因为这些居民都是他们李氏财团治下的居民，如果毫不留情的射杀，恐怕未来会背上巨大的骂名。到时候李氏面对民众的怒火，肯定会把他这个当时下令开枪的人给推出来当替罪羊。而且关键是他以为只要开火射击警告，这些人就会因为对枪械的恐惧而停下脚步，可是他错了，大错特错。那些疯狂的居民根本没有丝毫的恐惧情绪，他们早就丧失了自我。所谓催眠的精要，正是要让被催眠者完完全全地交出自己的意识。正是这名军官错误的决定，让李氏财团的军队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不对，其实这名军官的决定并没有错，只是他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可怕对手。等他们发现警告无用之后，再准备开枪射杀这些居民的时候，这些居民已经距离校门只有十多米的距离了。 不能再等了，开枪射击，格杀勿论。 密集的枪声响起，李氏财团的军人们在恐惧中扣动扳机，可是他们射杀了第一排炮灰，后面的人便立马踩着前人的尸体又冲了上来，前仆后继，根本毫无惧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